第97集，赵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。他写论文的时候也做过很多次数据不太好看，自己根据趋势修改数据的事。在他身边，这样改数据、造数据的例子不胜枚举，说出来都不太光彩。但是在这个看文章说话的大环境下，顶不住压力的医生只能这样投机取巧。实验没办法反复做，钱也花了，收集的标本也用了。施访的病人找不回来，几年的时间都蹉跎了，往后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，谁老实守着最真实的数据，谁就成了傻瓜。一次又一次，大多数人逐渐麻木了，文章后面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大家心照不宣。赵斌的心情也有些沉重。 我有时候觉得，我作为一个医生，我的职业生涯被割裂成了两个部分。一部分在临床上面忙碌，救死扶伤，当白衣天使；另外一部分疲于应对这些文章、科研、职称、考核。如果给我选，那我会毫不犹豫地就造几个数据，早点把毕业过了。但是你，我不想干扰你的想法。瑶瑶，我既不希望你这样难受，也不希望你像我们一样已经麻木啊。 两个人吃过饭，赵斌把人送回家，又陪他坐了一会儿，再折返回来上班。罗明瑶似乎是想开了，最终选了造数据，先把毕业过了。他在一个星期内写好了中文文章，交给周老师，发给校刊编辑部，那边承诺安排在4月份那一期发表。同一时间里，李盼秋流产以后没有休1周的流产假，继续在介入室工作。池燕婷也在继续加班熬夜。黄伯怀申请交换留学的事情定好了，7月就要远渡重洋。朱珍珍的深圳公务员考试也过了，找好了医院，毕业就回去工作。所有人忙忙碌碌的日子继续着。罗明瑶有过的彷徨和痛苦都被这些忙碌埋没碾碎，再也找不出来。除了他自己介怀，似乎谁也不会再关心。赵斌倒是问过他几次，确认他没有一直抑郁难过。罗明瑶说早点毕业也好，就这一次让自己早点解脱这个樊笼吧。才过了1周，李盼秋又出事了。他给赵斌发了一条消息，一张 CT 片子，报告说肺上影像学征象，考虑结核感染。赵斌中午一下班就跑去介入室找人，得知李盼秋今天请假休息，又打电话问人在哪里。李盼秋还没离开医院，于是两个人又去医院小食堂坐下面谈。 你这怎么搞的？有症状吗？ 赵斌见他一脸憔悴，忍不住着急。李盼秋点头， 就是有发热，低热，每天下午就烧得难受，测了几天体温都是 37.6 到 37.8 摄氏度，晚上一觉起来就是全身大汗，自己也感觉特别虚弱、疲劳、乏力。之前开始我想是不是流产吃了那个药造成的，后来又觉得不放心，还是去查了一个呼吸科的，建议我照个片子看，结果肺上真的有问题。 做了痰多片吗？有咳嗽吗？ 赵斌问。 不咳嗽，其他呼吸道症状也没有，没有痰，做不了痰图片，联系的明天去杨文那里做个先知镜，看灌洗液的检查结果。 杨文是他们两个大学同学，现在呼吸科的支气管镜室。 感染科那边也去找了，看了片子，说就是像，建议我试试先用1周的抗生素，复查胸部 CT， 如果病灶没有改变，就进行诊断性治疗。把抗结核的药用上，吃半个月再复查，吃上结核药病灶消了，那就确诊了。 赵斌想了想又问， PBD 没错，感染科没建议查一个结核 DNA。 李盼秋抬起手，前臂内侧是一个注射器打出的红色皮丘。 PBD 做了，你也知道 PPD 这个东西阳性不能确定，阴性不能排除， DNA 检查费用比较高，阴性还是不能排除。落到最后，还是经验性用药，抗结核有效，那就确诊。 赵斌继续问：“ 那支气管灌洗液检查，敏感度怎么样？” 李盼秋摇摇头：“ 一个灌洗图片，看有没有抗酸杆菌，培养难度比较高，可能等不出来结果。还有就是，镜下找病灶，需组织活检来查抗酸杆菌。这个敏感度、特异度就最高了。但是我这个没有呼吸道症状，多半是个非开放性肺结核，支气管进进去找不到病灶的，胸穿取活检是肯定不推荐的。真取出来是个结核，容易成漏道不说，还容易搞成开放性肺结核，增加传染风险。” 赵斌在脑子里复习了结核知识，呼出一口气：“ 你输液请假了吗？” 李盼秋缓缓摇头：“ 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想就先办个住院，在我们自己科室输液。我这个情况不是开放性结核，没有传染性，上班不影响。”“ 还想着上班？” 赵斌气得不行。“ 我帮你总结一下，这个结核是怎么得来的，就是因为你流产高强度工作辐射环境下导致的免疫力下降。为什么流产以后会给两个星期假呢？就是为了恢复身体，你居然还硬扛着不休。接入室工作很重要，但是你现在要有身体才能要工作呀。结核治疗起码半年，这个期间提高自身免疫力非常重要。” 看着李盼秋显得苍白的脸色，赵斌终于还是放轻了语气：“ 你不是还想着要孩子吗？不把身体养好了怎么行啊？” 李盼秋没有回答，赵斌也陪着他沉默了一会儿。最终赵斌决定戳着他心窝子把话说到位：“ 你不适合介入室的工作，射线对你影响太大了，现在就是工作身体二选一。” 李盼秋被这句话戳狠了，身体都抖了起来：“ 这有什么合适不合适，都是做事，我怎么就不合适？我可以说医院里头心脏上血管我是做得最好的。” 赵斌看着他：“ 你们介入室的蒋主任做了多少年了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身体上的问题，你进去两年人也瘦了，还弄了个肺结核，你跟别人比你还能继续做下去？技术好有什么用？再好技术比得了身体吗？” 李盼秋垮了下去。赵斌说的这些已经是介入室那边其他人劝过的话。介入室里谁都知道射线损伤有个人的易感性，有的人像蒋主任多少年也没事，有的人像他在里头待一段时间身体就不行了。在李盼秋之前还有两个男进修生，也是工作几个月就开始到处不对劲。很多人说你一个女医生坚持到这么久很不错了，听着这些话他就不甘心，凭什么一个女医生从开始就被人看低一头？但再多的不甘在这个时候也只能屈服了。他眼神空洞地望向窗外轻声说：“ 这个月后面两周多我准备请病假休息，后面再看吧。” 赵斌叹了口气拍拍他的肩膀：“ 你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无论在哪里你都是最优秀的人。” 李盼秋还要打电话给池燕婷商量后面的事，赵斌把时间和空间留给他，离开小食堂回急诊科准备接班。李盼秋最终请了一个半月的病假，把介入室的工作交了出去。他这个非开放性的肺结核非常麻烦，诊断就相当困难，支气管灌洗液也没有涂到结核杆菌。请假两周，第一周挂在感染科输抗生素，疗程结束复查 CT， 病灶没有变化，只能把结核药用上。抗结核药这么多年也没有新的进展，还是经典的几种。李盼秋现在一次吃四个药，以防万一随时都戴着口罩，日子很是难过。最难过的是抗结核治疗两周复查，本来用药以后发热症状缓解了，胸部 CT 也提示病灶有所吸收，都是好消息。但同时查的肝功却是转氨酶升高，提示肝功能受损，这是抗结核药的副作用， 结合药不能停，又加上了保肝药，每天吃药都是一大把。